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这群人刚走，院叔就回了大营，见营内满地疮痍，撇了撇嘴，走进了帐内。韩烨和任安乐沉着眉，正襟危坐，正在等他。院叔先行了个礼，脸色也有些凝重，说道： 殿下，山上出事了。 各门各派的弟子都被伤了。 殿下果真了不得，先知于千里之外啊。 你上去查别人，别人也下来掳人了。 殿下，您没事吧？ 一本书突然从一旁砸来，落在院叔头上。任安乐沉下脸： 臭丫头，你吃哪家的粮食长大的？怎么不担心担心我呀？ 这不是还没轮到问候小姐您吗？ 院叔嘿嘿笑着躲到一旁。韩烨打断这对主仆即将上演的全武行，朝院叔道： 放心，你家小姐一夫当关，那群人被吓走了。刚才来的只是几派的高手，若是这些门派里隐世的老怪物来了，那才是真的棘手。袁叔，山上到底出了何事？ 殿下，我上山查探后才知，昨夜郑统领上山和各派掌门相谈甚欢，本来准备今早下山，却不想一夜间各派弟子有半数被屠戮于山中，逃出来的弟子皆言是萧齐营的将士偷袭，各派掌门大怒，欲将郑统领一行关押，郑统领不从，打斗一番后，将士们死伤无数，只有郑统领和几个贴身侍卫活了下来，现在被关押在山顶的寺庙里。 院叔此话一出，韩烨和任安乐才知道此事远比他们想象的严重。能被各派掌门带上化缘山的皆是精锐首徒，这样无辜在山上惨死，等于断了门派未来的香火，也难怪这些武林名宿会蒙面夜袭率营了。 看来是有人故意装成萧齐营的侍卫去劫杀了各派弟子，能对这些人动手，隐在暗处的人身手必然不低。 此事必须尽快解决，一旦那些老顽固下山，见徒子徒孙被杀了个精光，不反了朝廷才怪呢。 袁叔，我修书一封，你替我送上化缘山，记住这次正大光明的上去。 若是肯和我们谈，刚才这些人也不会只留下一句话便愤然离去，江湖历来游离于朝堂之外，怕是很难让他们改变主意。 我自然不会以大晋太子的名义去写。 你的意思是？ 晋玄大师入室弟子的名头在武林中还有点威慑力。你这一身武艺想必也出自名师，不如一同落个款，也好让他们掂量着点。 院叔一听这话，紧张地朝任安乐眨眼。任安乐扫了他一眼，院叔忙捂住嘴，讪讪地退到一旁，盯着地面不敢再动。 不冷，静玄大师名讳一出，哪里还容得下其他人班门弄斧？月叔，将此信送上山，尽快回来。 是。 院叔领命而去。任安乐看向寒夜， 能提早入山埋伏各派弟子，且装扮成萧齐营，这些人的来历，殿下可知道？ 引起两方争斗，坐拥渔翁之利，说要的是我的命。左右不过是为了皇城里那把椅子。 地位争夺向来便是血流成河，争斗不断，只是不知道这次前来搅局的是五皇子还是九皇子。韩烨这一国储君做的也不容易。 殿下不用担心，臣定能获得殿下万全，让殿下平平安安回京，高高兴兴做个新郎官。 任安乐这话一出，瞧见韩烨投过来的眼神，忙收住嘴，摸摸鼻子，摇晃着逃了出去。回到帐子里，任安乐不顺心地往榻上一倒，踢开毛毯，眉毛鼻子皱成一团。 哼，不就给你塞了个媳妇吗？放在别人身上那是三辈子修来的福气，我内疚什么呀？ 第二日清早，韩烨的大帐收到了一封从京城送来的密信， 此信800里加急，金封密印，落款人是赵岩。韩烨屏退信时，手轻扣在桌上，眼底有微不可见的迟疑。这些日子他吩咐赵岩去查的只有一件事，彻查安乐寨还有任安乐。若是打开，过去的所有都会被揭开，连那场掩在记忆里无能为力的杀戮和背信。韩烨猛地睁开眼，用力攥紧信封，手上显出了清白的印记。他稳住有些颤抖的手，缓缓撕开金印。院书从山上回来，马不停蹄奔赴大帐，被大帐门口连板的一本正经的侍卫拦住。他转了转眼，正准备搬救兵，任安乐已经走了过来。 殿下还未起身？ 时至正午，化缘山上情况不明，韩烨到此时还未起，着实稀罕。侍卫正欲回答， 进来吧。 任安乐有些诧异，掀开布帘走进帐内，瞧见桌前立着的人，脚步顿住。韩烨白袍黑靴，腰间卷着软剑，头发如武林人士一般竖起，正朝着大帐门口望来。他整个人站在那里，全然不见平日的皇族贵气，就好似一把磨尽锐利的铁剑，重剑无锋。只是一夜，任安乐却觉得面前站着的人像是突然瞧不清了一般，明明是一副温润带笑的模样，却内敛冷锐，整个人透着疏离淡漠。韩烨抬眼朝院书看去， 山上各派的掌门如何应答？ 院书显示没见过这样的韩烨，收敛了嬉笑的模样。 殿下，山上五大门派齐聚，各掌门见了殿下的拜帖，说他们不会下山，但允许殿下带两个侍卫上山解释。 张云、赵晴，备马，何故上山？ 殿下，山上高手众多，你不能…… 不用多说，你在营里等着，有师父的名头在，他们不会轻易动手。 韩烨。 见韩烨抬步就往外走，任安乐拦住他，头一次在人前直呼其名。 谁都知道静玄那个老头子躲在泰山必死关，身上的那些掌门和你齐备不敢动你，等那些老怪物来了，见徒子徒孙死了个干净，不劈了你才怪。 安乐寨的老寨主本是在的，也教不出敢将天下武学宗师称为老头子的弟子。安乐，中原不比晋南，记住，祸从口出。 这次摆明是有人从中作梗，想坐收渔翁之利。单独上山太过凶险，我和院书陪你去。 不行。 任安乐跟没听到一般，拿起挂在大帐上的长弓，掀开布帘。 张云、赵晴，我们走后，你们即刻拔营，守在山脚。山上若有异动，随时攻山接应。你拦不住我，要么和我一起上山，要么我和院叔把你打趴下了，我们再上山。殿下，你选一样吧。 大营内外鸦雀无声，四周将士望着马上威风凛凛的任安乐，朝脸色阴沉的太子爷瞅了一眼，大气都不敢出，悄悄埋下了头。 张云。 韩烨望向张云，眼底摆着两字，夺马。 殿下，谁不知道任将军在殿下您心中的分量，我是活腻了才敢上前夺马。 安乐，山上不太平。 我知道你是一国储君，你的命比我的重要。韩烨，我们一起去。 任安乐勾勾嘴角，俯下身，手差点触到韩烨的下巴。伸到韩烨面前的手光润修长，不是他瞧惯了的娇弱姿态。对上任安乐坚持的眸子，韩烨叹了口气，突然抓住他的手跃上马，面不改色在他耳边落下一句， 走吧。 热气扑面而来，任安乐毫无防备被抱了个满怀，老脸罕见的一红。见营内侍卫神情古怪，他咳嗽一声，朝张大嘴的院书吼道， 愣着干什么，还不上马。 院书拖长腔调应道，飞快跃上马，紧紧跟在二人身后，脸上露出看好戏的笑容。 想不到在晋南脸皮锤炼的那么厚实的小姐也会有担不住的一人。哎，倾城国色，太子殿下这份上的人物倒也不枉小姐千里奔波了。 一路皆是沉默，至半山时，三人被守山的武林弟子拦住。领头的青年走上前抱拳道： 太子殿下，在下青城派鲁文浩，师父有交代，若殿下应诺前来，便让我等带您上山。殿下请下马。 寒夜颔首朝四周看了一眼，青城、武当、三清观、南宫世家、永慈苏家五大门派齐聚，确实不容小觑。他从容从马上跳下，将手伸到任安乐面前。 安乐，下来。 马背离地不过才半米，任安乐古怪地看了寒夜一眼，顺着他的手从马上跃下，足不染尘，拍了拍裙摆，站在他身旁。听到寒夜的称呼，众人这才知道陪同太子前来的居然是这些年名声斐然、跃居朝堂一品上将军的任安乐。江湖草莽，素来难以立足于朝堂，任安乐以女子之身做出这番毫不逊于男儿的作为，云下之上自古以来还是独一份。 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